太点醉的你，笑声觉不对，眼波里露出凄怨的美，而眼眶那点那点泪，不想再等，偷偷渗出去，碎心碎，一切真叫心碎，我俩欢笑声今天也粉碎，往昔雨中叹气，风里相聚，不可再追，轻轻飘进记忆里，愿与你千杯醉，忘掉心中要讲百千句，哭与笑吻没风雷，就让爱情消失走泪，爱真爱，真爱怎变感慨，你我分开，心中满感慨，哪知那朝与你可会相聚，不想去想，偏偏翻扬脑海里，忘掉心中要讲百千句，哭与笑吻没风雷，就让爱情消失走泪，忘掉心中要讲百千句，哭与笑吻没风雷，就让爱情消失走泪，忘掉心中要讲百千句，哭与笑吻没风雷，就让爱情消失走